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你干嘛不说话？一直在等我啊！ 因为我就想说，每一次你和思萌来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开场。你知道，思萌现在已经很习惯，就是怕很多听众和他的声音和白洁的声音混淆。 他能混淆吗？ 会的，有听众就可能认为说，哎，那个声线的男生应该都是那个样子。所以现在思萌的开场白就是“下班快乐”。 哦，是这样吗？ 对。 那我现在呢，应该是 afternoon。 对。所以你要不要重新开场一遍 ？Good afternoon， 各位，我是老白的代班国鹏啊。 对。 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前面我们放的依然有老白的时候，你特别来劲啊。 依然有老白。 对，你就在旁边，就像唱 hip hop 当中，你感觉是邓紫棋马上要唱 hook 的感觉啊。 够了，这头号粉丝的感觉是吗？当然，今天终于周五了， 终于周五。 对，一整周终于忙忙叨叨又过去了。我觉得说从周一到周五，马不停蹄。这个词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了。 最关键的是，我们马上要迎来的呢是三天的假期，对不对？ 然后准备好你们的小长假出行计划了吗？先来送上一首歌，告别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你猜我今天准备了什么？ 我猜不到你今天准备什么，但是我发现你今天把字调得特别大， 眼神不好。 我听出来了，准备的是首 disco 是吗？ 对，普通 disco， 就是觉得说到周五了嘛，大家要喜蹦迪才对。 喜蹦迪，神以喜来乐的感觉啊！ 所以特别把李宇春的这个版本的普通 disco 送给你们， 是 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白洁 FM， 人杰地灵的杰和阳春白雪的白倒过来，白洁 FM 就 OK 了哈。 来，李宇春，普通 disco。 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之中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我旁边这人已经要飞了啊！耶、yeah, ，中文听到的来自于李宇春。 嗯哼，普通 disco 是。 然后我刚刚看到平台上有人问说，能留言吗？ 啊， 没错，你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留言平台。 是。 他说有没有汪峰的版本？我觉得那个好、嗯，那个版本是比较好听的。 对，他说汪峰版本好听啊，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可能汪峰和李宇春的版本谁好听，可能就是见仁见智了。但是啊， 是是 李宇春有一句肯定是赢了汪峰的，就是他说轻描淡写的唱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 那真的是 在普通的动词打词动，他是这么唱的，是吧、 嗯？ 但你知道这汪峰怎么唱吗？ 怎么唱？ 在普通的动词打词中的普通的那个打词中， 对， 我再听一次笑一次啊！ 今天我确确实实选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还特别把三个版本放出来，挨个听了一遍。 洛天依的版本， 因为现在特别哎，我不妨来说一下，刚才我们拉下麦那一瞬间，郭鹏露出他的这个老年派 disco， 就是现在你知道这舞步完全能暴露年龄。 我说实话，人这首歌曲就是让大家普通人也可以跳 disco 的。让你这么一说，我以后不敢跳 disco 了。 你知道你的那个舞步就是 就擦玻璃嘛？ 八十年代初期不是七十年代末期擦玻璃舞、霹雳舞 叫霹雳舞，但是其实有一个更洋气的翻译方法 breaking、 嗯、啊哈 啊 OK 哈、啊。 但是更有一种现在很流行的舞步，就像洛天依二次元那种风格、 嗯。那是怎么样的？ 就是那种像你玩过吃鸡游戏吗？ 没玩过。 每个人 你们年轻人还要玩吃鸡游戏吗？ 就每个人物进场的时候都要晃。 啊、哦，是这样的。好、 啊， 下次呢，有机会给大家拍段小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晃动舞步，好吗？ 好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让你们能够喜欢。 哎、 当然，今天老白不在家，但是我和郭鹏照样有福利相送。 是，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哎，这个福利好，这个福利早上我也说过一次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 对， 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了哈。 对，就是 right now，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十一挑战赛期间，包括这个中秋假期期间，我们的安排计划还是蛮当当的。 嗯， 比如说除了看网球赛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现场听一下后海大鲨鱼他们的演出怎么样。 哦， 对啊，麦田音乐节啊！ 哦，这不是明天后天的事吗？ 后天和大后天 啊， 不是中秋节吗 ？OK， 麦田音乐节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对，当然这次的网球票的索票方式非常简单，发送“莲花”两个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 今夜就留给今夜吧，今天去 happy 一下，然后明天好好的睡个懒觉，下周一的时候不对，下周二的时候能够满血复活。来听后海大鲨鱼，今夜就留给今夜吧。 去更远。 把今夜留给今夜吧，快发来一光年的信号吧，就把今夜 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王牌推荐。 好啦，继续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啊，我是郭鹏。 你没有一些话想要总结一下吗？就刚才你说我的那一番， 就我每次都要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我是过专门过来，对啊，我这个专业就是总结来的，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说你看说那段还有意思，挺有意思的。等着放在我下一次出现这种毛病的时候你再说。 哦，行啊，对对，就是你的步步，我还一会儿再说嘛。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最近的电影市场当中的一些表现，好不好？ 对，据说这部影片还不错，然后你今天去看了？是不是？ 我刚刚看掉啊，觉得很好。这个今天周五嘛，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上映的贾樟柯导演的新片《江湖儿女》。这部电影呢虽然没有能够拿到戛纳电影节的这个金棕榈奖，但呢被普遍的认为是这两年贾樟柯导演最好的一部电影啊， 尤其是故事讲的最好的一次。 哎，是的。 如果说你看过之前贾樟柯导演的一些作品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说这部电影当中还用到以前的影像来回顾了当年自己拍的作品。 是套用一句漫威的流行词，就是贾樟柯宇宙。漫威宇宙，贾樟柯宇宙。贾樟柯的导演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就是他是山西人， 是， 所以他现在呢一共有10部片子当中大概有8部左右 拍山西的， 都基本是拍山西的。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根他扎得非常紧。 对对对， 对吧？另外就是他只有拍山西这个地方的电影呢，你会发现山西人说话很有意思，所以呢也会、 那个、 也会有那种山西的感觉出来，知道感觉出来。 你那是陕北吧？ 不，就我这个基本是山西味道的。 哦， 因为我们老家是离山西很近嘛， 是是是， 所以这次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有很多地方 很有亲切感， 就对，有很多乡土地方。但是同时，他把人物的命运和那种交织感，就铺陈特别好啊。 就是如果熟悉贾樟柯导演的各位朋友，应该都知道说，看他每一部作品，有种看纪录片的感觉， 是， 所以节奏会有点缓慢吗？ 有点缓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爆裂的这种感觉的片子的话，可能这部影片就未必适合你。但是如果你能够沉下来慢慢的看一部影片，就是沉浸式的那种体验，结尾会觉得有点惊悚，你会，哎，这就完了吗？ 哦， 这种感觉啊。 就是刚才你总结那句话来说嘛，就是用现在流行词，就是贾樟柯的宇宙。 对， 另外呢再推荐一部情怀之作，是郑伊健和陈小春主演的《黄金兄弟》。还有一部青春题材电影叫做《悲伤逆流成河》等等。 对，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啊。 啊，是很熟悉啊。 郭敬明的作品是吧？ 因为它是原来一部小说啊。它是郭敬明的同名小说，然后讲的呢是校园霸凌的青春故事。但是影片呢总体上是以温情这样的一种色调为主。 对， 演员任素汐呢还为这部影片呢演唱了主题宣传曲《再见青春》。 啊，今天听的《再见青春》就是阎素汐的版本，不是汪峰的版本。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沉浸在阎素汐的声音当中。 汪峰今天怎么了？连续两次没有上榜， 总次被 Q。 对啊， 就是说总是上不了头条。不好意思，不是我干的。 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伴着流言纷飞的过往，伴着花谢曾开的芬芳，在梦碎的时候出发。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余晖从记忆的指尖滑落，带着哭过呐喊的绝望，带着无声无助的彷徨，从呼啸的风中滑落。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遥远的幻想。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当你跟我说你要放任素汐的版本的时候，我在心想应该和汪峰的版本会很不一样，然后呢我发现感觉是任素汐唱了一次 KTV 的感觉，就是感觉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哈。 我们就不论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了，就是总是两个版本听起来是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个人啊更喜欢汪峰老师那个版本，因为他会让我， 但是你今天放了任素汐的， 不是刚提到了这个悲伤逆流成河吗？ 是 因为汪峰老师那个版本会让人想到另外一部作品，就是北爱 啊， 然后更能把我们带到那个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的情节当中。 是，那还是别放了。我们干嘛现在那么高兴的情分这个情绪之下要听到这种寒风凛冽的感觉，对吧哈。 所以大家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再见青春就是来自任素汐，希望你们不要跳台。我们来继续和大家推荐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明天晚上的远洋十年海角重现倒戈王子中孝记2018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要开始啦。 是，而且呢他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坛来上演。很多人知道中孝记呢是因为电影海角七号的插曲各自远洋，因为呢中孝记的声音就是那种充满透明感的温柔真假音，他的导师唱腔呢 是日本鹿儿岛地区的特色，就是 那种感觉，是不是、 你不要效仿人家，我真的去现场 是这样吧， 对，是这样、我真的去现场听过一次中孝记老师的现场演出，会给人感觉特别好， 对， 因为他那个真假音的切换会有一种懒洋洋暖融融的感觉。 我学的不太好，但是霍尊学的还挺像的、对不对哈？ 这就是中孝记倒戈风格的别具一格的特色。我们来重温一下经典来自海角七号当中的各自远洋。 強風が吹いて台湾と日本の間の海に僕を沈めてくれればいいのに、そうすれば臆病な自分を持て余さずに済むのに。智子、たった数日の航海で僕はすっかり老け込んでしまった。潮風が連れてくる鳴き声を聞いて甲板から離れたくない、寝たくもない。 僕の心は決まった。 所以我们今天有点双倍奉送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中孝介这首歌曲当中，他会带着很多台词进去嘛。 嗯。 然后就像那个原音重现一样，再次把我们带到海角七号的画面当中。 这个实际还。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七号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Guess it's true, I'm not good at a one-night-stand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But darling, stay with me. Why am I so emotional?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怎么了 ？Sam Smith, Stay with me, 快留下来！ 你觉得这首歌曲 一定要留下来，这种感觉啊！ 就是如果喜欢 Sam Smith 的各位朋友，是现在已经有福利了，马上他就要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哦，真的吗？ 对，所以抓紧时间抢票，据说也是不太好抢的。 好的， 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会派送。 嗨，那你说了半天。 如果有去过现场的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Sam Smith 的现场怎么样？联络我们的方式，请找到白吉 FM。 对，阳春白雪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哈。 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个小长假三天的时间，大家都能够雀跃一下，欢脱一下，释放这一整周或者这一段时间的所有的压力，就像鸟儿飞翔。 是，我觉得三天的时间足够你飞到很远的地方了哈， like、 飞到新疆再回来一趟。 有万水。还有千山，只是路边的袅袅炊烟难得留恋。大风吹，脆弱的心绪，孤独的鸟儿先飞，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 Like a bird

Station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陈胜利创作的歌词作品《地铁之声》。东南西北地铁网，人在地铁心有阳光，呼啸的列车满载希望，不堵车不迟到，车厢里人人有梦想，下车抖抖几皱的衣裳，迈着匆匆的脚步去追逐理想。 继续来关注，波兰重获独立100周年纪念音乐会将于10月17日晚7点30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潘德烈茨基是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即将在今年11月度过他85岁的生日。著名的德国小提琴家索菲穆特将和波兰华沙交响乐团一起向这位伟大的波兰作曲家致敬。索菲穆特将演奏两首潘德烈茨基专门为他创作的作品，潘德烈茨基本人也将亲自指挥波兰华沙交响乐团为大家带来德沃夏克的第7交响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全线，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开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鹏。哎，这个耳机果然不一样 了。你是刚刚换了我的 Beats 之后觉得，哎， 对啊， 听声音的效果就是明显加倍。 大家不知道，大家如果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呢，你会发现在直播间当中呢，我戴了一个非常艳红的一个耳机，和我的这个阳刚的本性很不搭。 但我觉得和你的衣服还挺搭的，你今天穿条纹衫，刚好是红黑条纹，再加上红大红色的比赛。 对，因为呢，我准备给大家的这个休息日啊，3天的休息日，中秋小长假嘛，加上一把火，对不对哈？ 顺便要和大家奉送这个 double 福利的第二份，就是9月26日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呢将会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 嗯，这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十一国庆节为广大听众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这要说到了哈， 为什么我给大家用红色来点燃呢？ 对，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也是我去主持的。 哇， 就不太好意思来这儿说。早晨都已经送大家好多票了，对不对？ 那你快多带我的耳机。希望下次我能去主持。 好呀， 我们这次邀请了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既有什么凤凰吟，还有我爱你中国，又有蓝色多瑙河，还有神圣的战争。 对， 就很熟悉这些旋律，都是 能够让你感受到合唱的一些激情和魅力嘛。 是的， 而且呢，这一次合唱的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也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4场了 啊哈！ 所以呢，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或者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免费申请一下这场合唱会音乐会的门票。记住，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因为月月鸟小哥哥现在现场为你主持哈。 当然呢，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获取门票最好的方式就是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啊。 发送“悦享四季”四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过来就可以了。怎么样？这个前奏有没有衬托出你的 Beats 耳机？ 这 Beats，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特别独特呢。一会儿呢，在他唱完以后，我再跟你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独特，好不好 ？You Make Wonder 来自于萧亚轩。你必须多靠些直接，多靠直觉，会给你多些感觉。在这里，只让你了解，两人都是真的，几乎的假不得。这次真有些不同，我想要说，享受一切。才发现娱乐最后还是这么不走寻常路啊！ 怎么就是那首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的感觉？ 你知道现在有的朋友可能忘记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前听过的这首歌曲的其中歌词，但他不得不就是跟着哼哼的。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我刚刚跟大家说了，这首歌曲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特色，你知道在哪里吗？就是比如说一般的中文歌曲当中加两句英文很正常。 是、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有个 Baby，OK，、okay, 是不是？对吧？但是这首歌曲呢是很少见的，英文比中文多， 是的， 中文起到了一点点点缀的作用。You make me wanna 想 ，You make me wanna 说 ，You make me wanna 永不分开。这到底谁在唱歌？好奇怪啊，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这种 remix 还挺有意思的。 You make me wanna 想。 哎，我当年学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真的煞费苦心。 嗯， 就 You make you 这嘴，来再倒一遍。 You make me wanna 想。有妹妹忘了说，有妹妹忘了永不分开。 Skr skr， 不错啊。 好啦，我们就是在直播间当中就不要尬唱了。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就是 有多么喜大普奔，但确实非常的给力啊。 是，就是在明天晚上，我们文艺小分队要再次出动了。 嗯。 然后今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接到了讯息，我其中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接到讯息的朋友留的电话是我的电话。 啊，为什么？ 然后就是我给大家发票嘛。 哦，是这样哈。 然后有一个听众给我打来电话说，哎，你好，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请问是娱乐做王牌吗？我说是的。他说这次的门票是两张吗？我说是的。他说是看牌票吗？还是 VIP？ 我说不好意思，我现在也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对不上，匹配不到名字。然后他说是这样的，我在乌鲁木齐。我现在如果说是 VIP， 好多、啊、 是 VIP 的话，我就买飞机票回来。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的声音是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的。 嗯，就是确实传得很远啊。关键是别人还准备回来，你开心吗？那我们赶快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角色莫文蔚 Kevin 莫文蔚的巡回演唱会2018北京站将会在明天工人体育馆上演啦。 对，那这一次演唱会呢是今年的莫文蔚出道25周年之际来举办的。 嗯， 对于莫文蔚来说呢还多一层意义，对不对？ 什么意义？ 因为演唱会上呢他将和支持他的歌迷一起分享他25年出道以来的这样的一些魅力四射的音乐人生。 对， 也就是说其实对他自己来说算是一个25周年的一个生日庆功宴。 对， 他自己出道的生日的庆功宴。 对的、 啊、 所以呢明天的文艺小分队出行，大家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照相机、还有手机的电量、说不定现场会有那个大家看到手机海那种亮起来星空点点的感觉。 是手机海什么乱七八糟， 手机星光海。好了，那我们今天在原音重现当中来听一下 Kevin 莫文蔚的声音。 OK，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的王牌大来宾，大家期待已久的 Kevin 莫文蔚，欢迎。 Hello， 大家好。 原音重现。 金曲太多了，可能就是代表了不同的状态或者是一个感受。那其实每次你再去录一首歌的时候，或者说再去参与到音乐创作的时候，都会也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设计。 就是可能我更会用一个演员的那个就是方法来让自己就是投入进去歌曲的那个感觉氛围里头。 制作人当中，你有没有说在合作的时候非常有感觉的，就是哎，觉得跟他们合作很特别，不一样。 他们都 每个人都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对啊，他们都那个个性不一样，然后做音乐的那个就是感觉又不一样。像伍佰是特别的，就很特别的，因为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大孩子。就一个我们做音乐的时候，我就真的感觉到我们是在 玩起来。 对，真的就两个小孩就哇好开心啊，好就玩起来了。 各位 FM 974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文蔚，锁定娱乐最王牌，关注我的北京演唱会，9月22号我们在工人体育场相遇。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王牌关注，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装牌，我是艾科。 Hello 啊，我是郭鹏。 嗯，你吃什么？龙蚝。 Hello 哈。龙蚝。什么乱七八糟的哈。 好了，就是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周末会出现的精彩内容。 是， 比如说大家可能会最近比较关注一个综艺节目，包括我自己都不自觉的已经去就定时收看。 因为你是不是身边有人看，然后呢会带着你一起看。 对，也是，就是我觉得这档节目是比较有感染力的。 从哪说了半天没说是什么节目哈。 本周六9月22号晚间22点，由天猫出品、优酷、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大型篮球竞技综艺这就是灌篮第五期即将上线啦。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期节目的亮点。其实前几期我们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对不对？ 是。 但是这一期的亮点呢，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一部漫画有关系，那就是《灌篮高手》了。因为当时呢，很多人除了记着这个流川枫和樱木花道，其实也记住很多其他的一些人，对不对？ 就初恋脸的那个赤木晴子，还有那个球队经理人才子。 哎，真的是一静一动。 所以在这期节目《这就是灌篮》当中呢，也会有两位女经理人出现。 是， 就是陈意涵和著名电竞女主播叫张曼媛。 哎呦，你看我一看这两个人的名字，我就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哎， 这不就是才子和赤木晴子吗？ 真的真的吗？ 是，因为这两位元气少女的出现呢，为这一档充满阳刚志气的节目增添了一股这个亮丽的风险线。 确确实实，那个节目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男性的荷尔蒙的存在， 对， 就很少能看到女性的柔美。 嗯， 所以在很多男生的眼里，如果说女生穿一身运动服的话，尤其是篮球式的运动服或者足球服，就显得特别有魅力。 哎，真的是 charming。 尤其我跟你说，他们如果能穿的一身这个 oversize 的衣服， 嗯， 底下配短裤的话， 哦， 啊，这感觉很少女，有没有哈？另外呢，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陈意涵和张曼媛也会分别身着黄色和红色的篮球衣出现，一出场就会引起一阵欢呼。我猜是龙骑士的队服，以及 J Team 的队服、啊， 对，有可能。此外呢，两个队伍也是分别对球员们展开了集训，比如说周杰伦、林书豪的 GT， 还有林书豪负责的技术指导，而周杰伦呢主要负责健身塑形。 啊，真的吗？周董要负责健身塑形吗？ 我觉得周董的准心还不错呀。 对，周董的准心不错，但是健身的话，现在的身材有说服力吗？当然我觉得有没有说服力不重要，因为哥毕竟有胸肌给你靠。 周董，你有在听我们节目吗？周董的经纪人还有周董的粉丝们。 听妈妈的话。 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想起他那个不爱我就拉倒。 对，所以我就说了嘛，哥还有胸肌给你靠，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想看周董的表演的话，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切的内容，叫锁定周六晚上的22点，由天猫出品、优酷、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这就是灌篮，请记好了。 耶，就是我们在和大家分享这就是灌篮同时呢，最近有一个备受关注，尤其备受男性朋友关注的一个游戏叫做2K19。 2K19，那不就是那个篮球游戏吗？ 是的，所以今天我特别选送了其中的片段歌曲来听。 片段歌曲叫什么？Now Me Time， 来自 Alex K， 来听听看。It seems like everywhere I go, everybody there trying to steal the show. So I'm here with my plan. I gotta let them hear who I am. I wanna show them now's my time. Today is my day. To make you say that, 'cause I'm getting my way. It's my time to shine and it's okay. Yeah, yeah, man, I'm finally getting this show. I'm rocking fitted raw, dizzy y'all. In case you didn't know me, let me tell you it's a wrap. Like I'm sick of eating hoagies. They try to lock this top notch down on the low key and provoke me. I stick my tongue at them like Yoshi. I got to show people I can come up and swag. And when they feel my presence, they gon' back up like that. They see me now, they hear me very loudly, crystal clearly. Now they all jockin', pole jockin', trying to be near me, but it's not. Now no one's ever speaking but me when I talk, 'cause when I talk, it's all for DJ IG. Dag, yo, it's only me and my team. Now we'll come with more flavor than Ebola ice cream. Sister versus enemy. ending. I'ma thank you all for listening, taking time and witnessing. Now I'm finally glistening, feeling like I'm christened. Well, that might not be the word. Beg your pardon, y'all. I just wanna be heard. It seems like everywhere I go, everybody there trying to steal the show. So I'm here with my plan. I gotta let them hear you who I am. I wanna show them now. Say that. Malcolm made him say that. Bill Clinton, oh boy, yeah, he made him say dag. I mean, dag, do I gotta blab? Make some people mad just to grab me that precious glam like I'm Spiegel's hand. Nah, man, ain't even right. And I won't test the road, cause I keep this next to my heart. It's like a stethoscope. If you ain't hear that, do not worry. You can rest assured. Google me or look me up with that.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干嘛？我是郭鹏。 刚才感受过那个金跟金还有游戏风格之后怎么样？ 艾科，我发现你的这个形容词拟声词特别多哈。 对，就是有的时候词穷的时候只能靠拟声词来凑词儿。 金跟金，词跟词。 马上听到这个声音啊，很特别，是来自金海心和王力宏的一个作品，叫做《 油画 姑娘》。 好听好听，我们来听听看。 油画吸引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镜子前姑娘在梳妆。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老旧的壁炉旁，散了片面包和果酱，静静躺在餐桌上。姑娘嘴唇微微张，双眼凝视着远方。站在油画前的我，仿佛听到她心声唱 你会发现很久之前就有这种 R&B 和这种说唱的结合哈，所以如果这首歌曲拿到今年的中国新说唱的话应该不错，但是它真不是王力宏唱的。 对，我刚听了半天，我说哎，王力宏呢去哪儿了？然后你觉得跑错片场了吗？ 对啊， 张伯宏， 张伯宏 和金海心、 啊、张伯宏。 如果说你不知道张伯宏是谁的话，我说到他的一首歌曲你应该知道，北京土著 啊， 知道他是谁的吧？ 还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油画姑娘唱得很好听啊。 好了，接下来刚抛出我们今天的预热题了， 是什么？ 是关于音乐。 嗯，音乐的， 就是刚才 音乐的预热题是吧？好，那我们就来问你这道题吧。 嗯， 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油画姑娘》，它的演唱者是王力宏和金海心吗？ 我觉得这就是送分题。 那送分题 OK 啊，没关系，让大家听听看，好不好？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金海心的声音，刚才可能略显有点恐怖。 手就像回转的乐章，脑海中不停流淌，忍不住轻轻吟唱，回头望岁月茫茫，但愿也能不漫长，心总能找到希望，只要一个避风港，去等待那一缕星光。 心上人在何方？ 开始想象。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继续光临娱乐座牌，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郭鹏。 刚才我们的预热题是什么？说不定现在有朋友刚刚坐在车上坐稳当。 我跟你说，我刚才出了这首预热题的时候呢，这个艾科朝我投来一个鄙夷的眼神，心想这题都要考，刚刚说完。结果你看，这是送分题吗？最起码有一大半的人都答错了，对不对？ 再重复一下刚才我们的问题。 我们来问题是《油画姑娘》这首歌曲，它的演唱者是王力宏和金海心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嗯，阳春白雪的夜，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羊都出来了。 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的广场当中，看到月月鸟同学在广场中间一个人蹦跶。 因为我今天是散财童子嘛，对不对？做实实刻的事，折腾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精神方向看见经纬，衣服是把世纪的又画上，再浪静静心上，再浪你的浪漫，再看是否多久都一样。啊啊艺术，啊啊艺术， 我就站在古老歌 来自 Jolin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我想问，刚才中间那一段哼唱是你跟着一起哼的吗？ 就是老白一不在的时候，我就成了那个 KTV 担当。 对啊，你们节目还有这个担当是吧？ 没有，就开玩笑的啊。 我们节目只有中华小曲过境鱼啊。 就是有的时候听到特别熟悉的歌曲，就是啊，这首歌，你或者坐在车里的时候，你偶然之间你听到别的台放的一些歌曲，你也会觉得哎，给我心灵启发。 我完全理解你这种心情，但我只是觉得你刚才出现的位置很不合适，就是既不在头部也不在尾部，在中间莫名其妙的跟唱了一段 副歌部分嘛，才能显现自己的实力所在。 是，好了， 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声音。 我们来今天看看第一位声音是哪一位呢？来连进来，哎，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哎，你好，哎，你看这就，你看这个朋友一上来啊，你好，国鹏，知道今天是谁对不对啊？怎么称呼你 ？Hello，、哎、怎么称呼你啊？ 哎，菲菲，叫我菲菲就好。 菲菲哈， 菲菲，我看了一下关注我们的时间，也已经很久了。 哦，是的。 对，那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百给百块的环节吗？ 对，第一次参加。 因为我跟你说啊，今天好像有600块钱，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今天你真的有很大的机会，所以你看，今天又由我来助阵，我外号散财童子，对不对哈？ 我知道， 我是散财童子了。所以呢，听说你还有一个外援在旁边，是吗？ 嗯，好。 好。 他可能没有听太清楚，因为 我没听太清。 对，你听说是不是你还有一个外援在旁边啊？就是有朋友。 对，我老公在旁边。 加油，夫妻双双把家还，夫妻双双把600块都带回家，好吗？ 对，混合双打表演正式开始了啊 ！Ready go！ 你先来。 好，第一题目啊，菲菲请听题。第一题呢，是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那么请问参演的剧目《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发生在山西的故事吗？ 嗯，是。 有老公在旁边，为什么第一题就错？ 不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特别坏 啊， 经常和第一道题可能是一个送分题，就是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哎，第一道题可能是 还蛮简单的、啊。 这两天我们的编辑， 所以战略上就藐视了对手，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这两天的编辑呢，就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调皮。 嗯，这第一题就还蛮难，所以你刚才其实应该用那个场外救援先问问自己老公的，对不对？ 是，就问一下，哎，知道第一道题是什么？哎，但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会有9.9元的小红包给你当做中秋节的礼物，好吗？ 好，谢谢。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这么爱你的老公，你们俩祝你们俩中秋节快乐哈，多吃点月饼好吗？ 拜拜， 谢谢你们，拜拜。 好的，拜拜。 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朋友，他究竟是谁呢？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是谁为你而厮守？是谁为你而泪流？是我、是谁为你而争斗？是谁为你而担忧？是我、 在祈求王子中与和他相拥左右心。 所以呢，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有点沮丧的。 怎么了？ 因为作为善财童子，我觉得今天我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任务。 哎，老白要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他可能下次不太想让你来。 但是他如果没有听到的话，他也可以打一个喷嚏， 你 是感受到了我的这个心电感应哈。 今天的总现金是600块 是 的红包， 哎，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机了。就一般我发现，因为我发现这个1000块钱其实不太好发，相比较1000块钱而言，就是600、700会比较好发一点。 但你知道我上次来的时候创造一个记录，他说1100还是1200，我记得那 天 哈， 所以 你。 名号 由此得来啊，开玩笑，简直是。 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的声音。 好嘞 ，Hello，Hello， 哎，你好， 哎， 主持人好 呀 ，Hello， 你好， 我姓王， 姓王， 小王， 那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什么昵称呢？ 就叫小王就好 了。微信叫星星， 星星叫星星就好了 啊。现在匹配到了，我看头像非常好看， 对 呀，是位美女，那我们就叫你星星好吧？ 哎，可真有意思，还要认真盯着别人头像看一下。 我要匹配一下他们的名字，到时候我给他好发这个9块9的小红包。 OK 了，好了， 好了，加油！今天正文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 好，第一题，请听题啊。林书豪是美国 NBA 打球最著名的华裔球员。那么，请问林书豪在球场上的位置是前锋吗？ 不是。 哎，不错，我还觉得这个题目可能对女生来说有一点难度哈。 是的。 好，第二题。 第二道题，《九品芝麻官》是周星驰著名的喜剧电影。请问，在《九品芝麻官》里，周星驰扮演的角色是叫包龙星吗？ 不是。 哎，我也很沮丧啊！ 每次我在放出这个失败的音效的时候，我都要倒吸一口凉气，你知道吗？ 他就是叫包龙星嘛， 对，所以这又是一个误导题。 对， 但是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发给你，以资鼓励，好吗？星星， 好，谢谢。 星星应该没有答对星星的题目哈 哈。哎呀，但是今天主播私房歌有一首专门说星星的歌曲，可以送给你，好吗？ 好了，还是感谢星星， 谢谢。 好，还是要祝你中秋节快乐，好吗？ 好，谢谢， 多多支持，拜拜， 拜 拜。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都有循环嘛，就是之前每次来都能发点钱出去，今天呢看来真的没有办法了。 现在你这名号已经破功了，完全的step up。Are you dumb or are you blind? Cause it's a real fine line between telling a joke and turning the knife. Don't wreck my reputation. Let me wreck my own. Step off, step off. Yeah, you're getting too close to me with all your negativity. Just get lost. Just trying to make a little difference. Here's why you gotta interfere. Just keep climbing that mountain of dirty tricks. And when you finally get.Step off, yeah. You screwed everybody over in this town. There ain't nothing between you and the cold, hard ground. Keep running your mouth and stretching the truth. You just might find a hole in your parachute. Cause whatever gets you high will always bring you down. So step off.Step off, yeah, you're getting too close to me with all your negativity. Just get lost, just trying to make a little difference. Here's why you gotta interfere. Just keep climbing that mountain with dirty tricks, yeah. And when you finally get to the top, step off. 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对啊，我是郭鹏。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题的时间了。 哎，这个题我最喜欢了哈。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一种反正我知道你们都猜不出来的感觉。 哎，不一定哦。 好讨厌的心理啊！ 现在我觉得说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尤其是我觉得锁定音乐频率的各位听友啊，大家都是中华小曲。 开玩笑了，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猜音乐的能力其实要比我们要强上很多。有的时候我在想，哦，这么快就有人发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只出了几个音符而已，对不对？ 是的，所以今天的音乐题也非常的简单。我刚在说想为难一下大家，好像没有找到那个为难的点。 为难的点。 所以 下次请提前准备十个左右啊。 我们今天就不妨抛出这个问题简单一点，就回答出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就好了。 演唱者歌名嘛，为什么不说歌名呢？ 因为歌名有五个字比较长。 那正好能够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喜欢这首歌的人，对不对啊？ 那好吧，那就猜出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好了。记得关注白杰粉，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对了啊。 你们的手机对话框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开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之间就打断了林忆莲。 是你刚才不是要给我几个外号吗？我觉得新外号先不着急，反正我就是来客串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我要给你取一个娱乐小曲库怎么样？因为每次都要跟唱一下。因为是你们家开的 KTV 吗？ 你知道就是这种演唱的方式，就是跟演唱这种跟唱的方式还挺就是好像是坐在车里一样，和大家一起坐在你的副驾驶，跟你一起来享受着此时此刻 FM 97.4 上空传出的这一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国鹏。 又到了我们音乐素描的时间啦。 对， 当然我们的老套路，现在就是可以回复打卡，知道今天的打卡图片。 嗯， 如果周一到周五你已经集结了5张图片呢，顺便可以帮我们发一下朋友圈，然后截图发送到白金 FM 的平台上，然后有可能我们就会抽你当我们的幸运听众，可以发一份小惊喜。 嗯，这小惊喜是什么呢？现在不能说，要不然就不惊喜了啊。 这就是一个潘多拉的小礼物盒。 是， 好了，开玩笑，今天是周天啊。在本周天的时候，今天是周天，今天是周五，在这周天的时候，也就是后天，即将迎来一个节气，就是秋分。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分享一段文字，也是关于秋分的。 对，这个呢是出自于虞世存撰写的《时间之书》， 嗯， 是一本介绍24节气的书哈。在秋分这一章呢，大家估计又免不了要去吃饺子，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的不是吃饺子的事情，而是书中所写的一些东西，好不好？ 饺子很忙是吧？ 对。 你先来。 从大自然的角度看，秋分的本质在于收养。春生春种，秋收秋敛。秋收意味着隐居避让，意味着独立不惧，顿世无闷。有心的农民会在秋忙空闲之际检查修缮房屋，而欧美勤劳的农民则会刷漆换地板换门窗，使房子焕然一新，以去迎接冬天。 叶芝有诗说，我就要动身走了，去心灵自由之岛，搭起一个小屋子，住起泥巴房子，从早晨的面纱落到蟋蟀唱歌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地拍打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者灰暗的人行道，都在我内心深处听到这个声音。 所以大概只有心境非常宁静的人，才能够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当中，也能够听到内心深处水声去拍打湖滨的声音吧。 对，有一句话怎么说，说秋收冬藏嘛。 嗯，对， 就要从秋分这一天开始，让我们注重内心的静养和涵养，所以迎接深秋的到来。 爱忽暖忽热的心情呀，放声歌唱，可是我却唱不了一首欢乐的歌，等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喝不下一杯凉掉的茶，就不起一艘沉默的船，写不了一首深情的歌，忘不掉一个离开的人，扔不下一口寂寞的烟，修不好一根断掉的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想对你说心里话， 放声歌唱，可是我却唱不了一首欢乐的歌，等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喝不下一杯凉掉的茶，就不起一艘沉默的船，写不了一首深情的歌，忘不掉一个离开的人，扔不下一口寂寞的烟，修不好一根断掉的线。哒哒哒哒哒， 生活有的时候很奇怪，包括人性有的时候很奇怪，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明明知道吃鱼的时候它会有鱼刺卡到自己的危险，但你还是会乐此不疲的去享受美食给你带来的欢愉。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于听一些反话， 吃鱼会卡到喉咙，然后呢会听到反话， 就是女生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口是心非。就像谢春花的这首歌曲叫做唱不了一首欢乐的歌，但是我们听的旋律还是很欢乐的 也就是说其实她的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欢乐的欢脱啊。 是的，稍后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了，不要走开。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大家好，我是郭鹏，主播私房歌的时间了哈。 对， 我最喜欢这个时段了， 因为可以就是毫不顾忌推荐自己的喜欢的歌曲，是吧？ 是。然后呢，我在娱乐最王牌大概有那么四五个最喜欢的时段哈，但这个时段呢，确实我比较喜欢，因为相对来说是自己比较放松，然后自己可以推荐自己好歌。我觉得也算是最接近音乐 DJ 本质的一个单元。 是的， 就是我们是要推荐给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嘛，对不对？上次放了一首歌曲，好像反响还不错 ，Charlie Puth， 对，那首 Attention，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第二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 Charlie Puth 非常好用。 你不能老这样， 我就又推荐了一个他。 你不能老搁着一个羊薅羊毛啊，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换一支，好不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也算是 Charlie Puth 一首名曲《We Don't Talk Anymore》，以及呢，另外一首歌曲《Don't Wanna Know》，这两首歌曲的一个混编版本。你看一看那些大神们在这个音乐界是怎么玩的。我们来听到的是 Sam 2以及 Alex G 打了这首《Don't Wanna Know》以及《We Don't Talk Anymore》的混音版本，混编来感受一下。 I used to love you. We don't talk anymore. No, no, no.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Where's it?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 take it. Baby, every place I go. 所以说呢， 好像你们这个节目这个环节有一个打分的意思，是不是？ 对，所以上一次你在我们的这个环节当中，就不小心已经 输给了你， 落败了。 我还没有一次赢过。 然后今天就大家就要抛出一个问题，让郭鹏来回答，一定要是用心酿造的一个问题。 酿造还需要酿造哈？ 对，因为这个问题你不能就是说，哎，平常我问的就很泛泛，就 说说我吃什么了呀？是不是原鱼香肉丝啊？ 对，或者大家很喜欢问的一种方式就是，郭鹏你喜欢跟谁搭档啊？ 啊，这。这你看，这个叫什么小店是不是啊？他已经给我们给出答案。他说，我觉得艾珂和月月鸟比较好，白洁和静宇比较搭。我跟你说啊，下次还有可能是我跟白洁比较好，艾珂和静宇比较好的，对不对？ 有可能。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A B 之间的这种转换哈。 这还很累啊。当然，在听歌的同时，不要忘记给郭鹏打一个分。从 A 分到十分的区间，你会给他打几分呢？就是不要手下留情，因为接下来 干嘛？ 就该我来推荐了。 好的。 接下来的我的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比较怎么说历史久远的歌。 历史久远是吗？历史的天空吗？ 没有，是一首关于星空的歌曲，是来自许巍，曾经《时光》那张专辑当中的，就是还挺久远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是很回忆杀的感觉了哈。 对，因为我突然间在想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以前没有那种感觉，现在在听，真的是会有一种抬头仰望星空、看星星的感觉。但是你现在可能抬头望不到几颗星星，那不妨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给自己放一个假，你不用去新西兰看什么所谓的银河系，你可以就在北京的近郊去感受一下星空的感觉。来自许巍，星空。 不要忘记打分哦，也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 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倾听着风的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 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这里厌世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接下来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环节。 私房歌的环节当中啊，刚才呢大家已经开始打卡和投票了。 是的。 然后我发现呢，我的分数还是略的来输给你一点点。 对对对，因为就是输在了这个情怀上面。听许巍的歌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听？就比如说你去大理的时候。 对。 路 用不着去大理，就是在18:45以后听这个许巍的歌曲呢，就总会有人打出10分的高分来啊。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必灵吉就 OK 了啊。 我们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接下来你要推荐哪首歌？ 哎，我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情怀的歌曲，但是我不确定有多少人对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我们来先听一下前奏啊，哎，有没有整个天空都有一种被小小的爵士的调调来包围的感觉？这是周董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也算是他这么多年专辑当中唯一一首有一点点小爵士风的这个迷迭香哈。 嗯， 同时呢，我觉得当中那些淡淡的香气也特别适合现在这样一个初秋的季节。 嗯哼， 因为呢，不管你走在哪里，你总会觉得北京的秋天是非常美丽的嘛，但是好像缺少一点点淡淡的香味，这个时候如果加上一点点的迷迭香，你觉得 这道菜就完美了， 完了， 完美了。迷迭香来自周董。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 有一种淡淡的迷迭香铺满了全天的天空的感觉，而且呢一点也没有觉得这道菜完了。 我觉得迷迭香要是铺满整个天空的话，这个味道还挺奇异的。 我说的是味道，不是迷迭香那个草在空中飞。谢谢。 好了，总之现在听到这个周董声音还是满满的青春活力的感觉，就是一把回忆杀又喂到我们的嘴里了。 没错。 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推荐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 嗯， 今天我在纠结说，因为关于他的歌其实可以推荐的有很多，就是 Michael Jackson， 我是推荐那首 Dangerous 呢还是这首歌呢？突然间发现好像周五的晚上还是比较推荐的那种很危险的曲目比较好，所以这首来自 Michael Jackson Remember the Tie。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fell in love? We were young again in a something. Do you remember how it all began? It justSeemed like heaven, so I did it. Do you remember? Back in the fall, remember again. Already long. Do you remember? Us holding hands. Remember, cause I can't stand.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we fell in love?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we first met a girl? Remember the time